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就放不下他， 对，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听众喜爱他，天天乐无涯，永远笑哈哈，是永远笑哈哈。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节目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相声演员甄奇。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跟大伙儿来聊的是菜系，还有我们的这个茶饮，是既有吃啊又有喝。昨天呢我们聊了这个八大菜系当中的山东菜。 对、哎、你看这都倒了口了啊。 山东菜以咸鲜为主， 解馋呢、 啊、哎呀那么多好吃的， 嗯， 天天吃， 对， 也需要一定的减脂。 对，没错，茶叶的功效就在于此。 嗯， 您光吃完了，您这个刮过油啊，对不对？所以山东一带一直也是茶叶大省。 哦， 啊，就是这么来的。啊、 是 这个野史，这是、啊、古人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州公。”你看，其实有典故， 你想想有出处。 哎，通俗点就是茶叶被当作饮品是神农氏时代开始的， 哦， 是鲁州公推广让茶叶出名的。 那这么说，山东还是茶叶发展的重要一环呢？ 对呀。 那么问问你，山东人喜欢喝什么茶呢？ 绿茶呀， 绿 tea。 哎，红茶呢？ 红 tea。 哎，这花茶呢？ 花 tea。 哎，我先 tea 了你， 全 tea、 啊。您留神点头发吧，您。这没少看小品，这是。 哎，这都是。一家亲吧， 哎，绿茶搭配鲁菜特合适。 是 为什么？绿茶一般采摘这个茶树的新叶子， 嗯， 或者刚发的那个芽儿啊，它不发酵， 嗯， 对吧？保留了茶叶的天然成分，沏出来绿色的。 是， 哎，常喝绿茶，降低体内的油脂，起到减肥减脂的作用， 嗯， 而且呢还能减轻尼古丁的伤害。 哎呀，听你这么说，绿茶这么好，那就天天喝呗。 哎 哎，多放茶叶，咽烟的啊，一抓一大把，呜，给它摁进去、啊。 您这喝草帽呢？这是、啊、那不行，喝的太多那玩意儿导致失眠。 哎呦，那我别喝了，我别喝了、哎、啊！我躺床上3秒钟没睡，那就算失眠了。 嚯、哦、哈、啊，沾枕头就着这位。什么东西不能过度？ 嗯， 绿茶呢也不能多喝。 是 酒呢，同样也不能多喝。 哦，酒也不能多喝， 你喝多了容易出问题。 那、啊、多喝点回家睡觉得了，能出什么问题呢？ 哎，有的就出这舞台事故了。 嗯， 那咱们就听听武松打虎。 好，我知道了，这是侯宝林先生和郭全宝先生合作的。 是文戏是武戏 啊， 哪样也得有功夫， 没有功夫可唱不了。 哎， 嗯， 现在你看戏 啊， 台上很少出事故。 哎，演员对这个艺术负责呀， 是吧、嗯？谁也不敢说一生任何事故没出过， 那谁也不敢那么说， 是吧？这是很难讲的。 对 啊，有的时候演员一个精神不集中， 嗯， 那就坏了。 或者有一什么事情差乎， 还有的时候演员的精神高度集中， 这怎么样？ 也能把词儿忘了。 哦，太集中了也容易忘词儿， 也能出事故啊。他把自己忘了， 他紧张了， 自己是演员他忘了，完全钻进人物去他钻不出来了， 钻进去退不出来了。 是啊， 对， 嗯，你看这个演员呢，你还得钻进去当时的时代背景， 嗯， 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人物，在这个戏里头，这个人物都有什么活动，应该怎么样活动，应该在艺术上怎么样夸张。 你看 啊， 这个艺术方面还是很复杂的。 就是啊， 嗯， 精神高度集中 啊。 武松打虎， 这是武戏， 精神高度集中了 啊， 真把老虎给打死了。 是啊， 那老虎它不是老虎啊，也是后台演员扮的。 对呀、啊、那是一个演员他钻虎形嘛， 是吧？ 钻形。 您就拿这出戏来说吧， 怎么样？ 过去唱法跟现在唱法不一样。 哦，过去的唱法跟现在怎么不一样？ 过去的武松打虎啊， 啊， 武松这个活不多。 哦， 这老虎可够累的。

像 哪儿像？ 您这鼻子， 鼻子怎么了？ 整个一酒糟， 酒糟鼻子像话吗？ 不是，对酒有研究吗？ 太有研究了，酒壮英雄胆，山东好汉武松知道吗？ 啊， 武松打虎，这跟酒有关系。要是没有那十八碗酒在那盯着，背不住，他就叫老虎把他吃了。正因为有了酒，才成为打虎的英雄。 真是高见的高见。 再有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跟酒也有关系，要不然他没事拔大树干嘛？再有就是大诗人李白写诗成为诗仙，这跟酒也有关系。 哦， 李白斗酒诗百篇，喝一斗酒写一首诗，喝一斗酒写一百首诗，没有酒他成不了诗人。 嗯， 我最欣赏他那两句。 哪两句啊？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您听这意境多美啊，一个人喝酒能喝出仨人来，他热闹不寂寞。我就不行了，我比了两回，喝到最高境界，看哪儿重影就俩人，我还得练。 这就多了 啊？不多，你说一喝就多那是酒鬼。 嗯， 咱不能。 知道酒是谁造的吗？ 杜康啊，杜康造酒，刘伶醉。你连这都不知道，真是。 杜康怎么造的知道吗？ 杜康拿粮食造的。 拿粮食怎么造的呢？ 拿酒坛子。 什么酒坛子？ 这事儿要细说起来可就深了。 啊，说 这烧锅您懂吗？ 做酒的。 哎，做酒的烧锅，找一个大锅，把粮食倒到锅里。 嗯， 按一定比例再兑上水。 嗯， 然后把它捂严了，不能跑气，一跑气这酒就酿不成了。然后把这锅支到院子里头，给它加温，底下生上火，火大了不成，小火慢慢熬，咕嘟着，咕嘟咕嘟咕嘟，多少熬出粘汁来。您倒出一碗一看，呵，挂碗呢，用鼻子一闻，嗯，倍儿香，一口把它干了， 你就醉了。 我就饱了。 您这是造酒， 我这是熬粥。啊， 太可气了，你说这种人。说造酒你熬粥干嘛呀？ 那杜康怎么造的酒我哪知道啊？ 不知道你在我们这胡说呀。 我说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你要打架是怎么着？ 说错了也没有枪毙罪过，对不对？ 我要当众羞臊你的面皮。 你说什么？ 羞臊你的面皮。 你等会儿 啊。 是杜康怎么造的酒我不知道 啊。 那小米阁下你知道？ 当然。 你知道杜康怎么造的酒？ 当然知道。 那你给说说吧。 啊， 你给说说。 说 说说。 大家看这态度，这瓶你给说说吧，你给说说。你跟你师父当年学相声也这态度吗？这段我不会，你给我说说，你给我说说。我跟大家介绍介绍。 啊， 他师父不是别人，侯月文。就那脾气，你给我说说，他能一脚把你踹走，你信吗？ 那我还得怎么着？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你向我讨教学问，起码你得懂得鞠躬行礼，以示礼貌啊。 这倒是，这是怨我。老先生说得好，未曾学艺先学礼。 嗯， 谁让我不会这段，我为了长能耐，我给他鞠个躬。宋先生 啊， 杜康怎么造酒这段我不会，您给我说说，我给您鞠躬了。来，您请。 哎， 你看他的态度怎么样？哎， 好，态度还不错。 嗯， 杜康造酒这段你不知道？ 不知道。 当真不知道？ 当真不知道。 果然不知道？ 果然不知道。 那就好办了。 哎，啊，你要蒙我？ 蒙你干嘛呀？我蒙了你，蒙不了大家呀，是不是？ 就是。 将来在大庭广众之下，尤其是有喝酒的场合，大家一起谈论起酒文化，你将我这套理论，汤汤汤汤，桌面上一摆，话语出口，震惊四座，人们会伸出拇指。哎呀，相声演员王毅不但会说相声，对酒文化还有很深的研究，会对你的艺术造诣有很高的评价， 是吗？ 你会说是我宋先生教给你的吗？ 会说，会说。 说

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2度到-7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3，天气干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5，体感寒冷。今天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中午前后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你乐听回广播了吧， 是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就放不下他， 对，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听众喜爱他，天天乐无涯，永远笑哈哈，是永远笑哈哈。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节目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我们最近跟大家聊的这话题啊，是饮食，又有吃又有喝，哎呀真够满足的。 没错，又有八大菜系，又有茶文化的代表。 上半段呢我们聊到了绿茶，哎，主要说了这个绿茶的由来典故，还有主要的作用。 哎，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市面上常见的西湖龙井， 是 碧螺春， 哎， 蒙顶甘露，太平猴魁，信阳毛尖，这都是绿茶。 哎，特别是这很多绿茶还出现在我们的相声评书作品当中呢。 对了， 绿茶呢也叫苦茗，就是一草字头底下一个名人的那名。 哎， 确实有着提神醒脑、清热解暑、生津止渴、降火明目的作用。 它太好了， 尤其是在夏天 啊， 大家多冲泡这个绿茶，对身体是大有益处啊。 绿茶正确的沏泡方法，我和大家说一下啊。 哦，您说说 这绿茶 啊， 各位听好了啊， 嗯， 必须用水沏。 嗨，这不废话吗？看，不用水用什么呀？我还知道呢，得用开水。 您说什么？用开水？ 开水？ 错了。 哟， 真不是。 怎么？ 最好用85度左右的水。 哦，这为什么呢？ 因为绿茶都是嫩芽啊。 哦， 你用太烫的水，这茶多酚就给破坏了。沏完了，你第一泡别喝，摇晃一下倒了，然后再喝。 哦，别给烫熟了是吧？ 对了， 哦，看来你还真有点研究啊。 是啊， 这绿茶的这个茶多酚呢，有较强的收敛作用。 对， 这我也知道点是吧？ 你瞧， 哎，对病毒呢有明显的抑制和杀灭作用。 哇， 尤其是消炎止泻方面。 你瞧，还真查了资料了。 哎，这里头还有一种物质。 哦，叫什么呀？ 嗨，说点深了你也不懂啊。 啊，谁不懂啊？ 嗨，反正你就知道啊，这个绿茶有药用价值就行了。 哎，他还没查着呢，这是啊。得了，这药材方面您别忘了，咱是专家 哦， 中医药大学毕业的。 是，我知道你对这医药了解啊。这儿有一个洋药方，你有没有了解啊？我们来听点洋药方。哈哈，这是何云伟、王月波表演的。 因为我本身呢， 怎么样， 就是搞医的。 你看看， 看不出来吗？ 哦，没理会。 我是个医生。 哦，这是位大夫。 甭磕头。 哎，我也没跪下，我就我见着大夫我就磕头啊。 怕你客气啊。 哦，您是医生。 医生。 那我打听打听。 您说。 您在哪个医院行医啊？ 我不在医院。 哟。那 不在医院， 那怎么 自己开了一个诊所？ 哦，私人诊所。 对， 哦、 私人诊所。 啊、哦，这个在家坐堂。 哎，我有那个驾照。 嗯， 我有那个驾照，国家允许。 国家还？您是三河县来的是吗？ 国家允许。 那也跟驾照没用的玩意儿、 那个。 我还有驾照呢。 这个资格证吧叫。 什么资格证？行医执照。 行医执照。 哎， 我拿着那个呢。 哦，您允许您行医就是。 对对对对。 嚯、哦，不简单那就。 医生嘛。 哦，私人诊所。 私人诊所。 那得有堂号吧？ 当然有啊。 您的堂号是？ 在北京一扫听，没有不知道的。 什么？ 香蕉堂。香蕉堂、 哦、 我是田大夫、一打听都知道 香蕉堂田大夫 田大夫 这个什么橘子堂酸先生薄荷堂梁经理你们都在一块儿吧 我跟他们、 啊、 有的时候能碰见不在一块儿 是在一块儿那玩意儿串味儿那个 什么叫串味儿？ 什么叫香蕉糖？ 误会了， 什么名字？ 听差了 啊！ 香啊， 嗯， 是相逢的相。 嗯，交呢？ 交朋友的交， 意气相交。 对， 哦， 公堂的堂， 嚯， 香蕉堂， 这是您的堂号， 田大夫。 嚯，正格子，您不在家的行医，上我们这园子干嘛来了？ 您看看 啊， 人多呀。 是啊。 我印了点这个广告宣传 哦， 到这儿来散发散发。 这位是撒小广告的哈、啊， 是 这， 这 是搞宣传的， 搞个宣传。 那没别的， 传单呢？ 哎嗨，您给我来两张怎么样？ 您的意思？ 广而告之，我替您宣传呀、啊。 早说呀！ 怎么？ 刚散完。 你瞧，还我还来的不凑巧、哎。 不过没关系。 怎么样？ 这个词我还认识。 哦，就是您自己做的这词，您知道， 可以给您背一背， 那更好了 啊！ 听您口述一遍呢， 帮我宣传宣传。 当然， 我们这是香蕉堂， 嗯嗯， 祖传八辈舞。 哎不，怎么还有零有整的您这个？ 对呀， 干嘛八辈舞啊？ 因为我们家是世医呀、啊， 是就是祖传， 祖祖辈辈都是干这个的。 哦，一辈传一辈， 从我们祖上传到我父亲那辈儿 啊， 整八辈儿， 八辈儿 到我这儿呢算半辈儿。 哦，您还没往下传， 对，故此叫八辈五， 祖传八辈五。 哎，下面是原文， 您接着说。 夫天地之间，人生以命立命，以心居心。 嗯， 若不将方寸放置于中正之处，则作为令人罕见罕闻也。盖为人之要地，做生命之良田，成于中，行于外，此心不可亏，不可屈，不可瞒，不可昧。若亏心天良，必损；若屈心天理，必伤；若瞒心人格，必丧；若昧心受命，必夭。此乃为人之四大纲目也。 嗯， 今本堂诚修此丹，乃济世之良方，医人之圣药也。此药专治男女老幼一切诸虚百损、心惊反复、令人不测等症，常服此药大有功效，妙难尽数，用当耳通神也。 您说了半天，我一句都没听懂， 白费劲了。 这干脆您通俗的讲吧。 嗯， 您是内科呀，是外科呀？ 不是内科，也不是外科。 哟，那什么科呀？ 特科。 特科。 特别科。 怎么叫特别科呢？ 治两种症。 哪两种？ 一种是不症。 嗯。 一种是没症。 你这病症我都没听过，这都 不熟悉吗？ 什么叫布症啊？ 布症啊， 啊， 就是不这个不那个不捏个的症， 不捏个呀。 就是说每一个症状啊， 啊， 头了有个布字儿。 这病我就没听说过， 有五十来种呢。 嚯，这么些个呢？ 那是啊。 您说个两种三种的。 医治不公道。 哦， 不体谅， 嗯， 不憨厚，不认账，不抢扬，不斗胜，不留情，不护众，不服劝，不听教， 不食胶不妥靠，不开面不出血，不吃姜不接铁，不齐心不努力，不架局不明理，不义气不克己，不识茬不上钱，不拉线不顾面，不合槽不抱板，不下本不挂火，不单词不插泥，不吃亏不饶人，不容份不让过，不够格不使劲，不分拢不认错，不知自爱不知好歹，不认交情不顾名誉，不守规矩，一切的不伦不类，不管不顾，不吃不斗不依不饶，不通情理等症，尽皆治之。 哇，这不争这么多呢。 对， 哎，要得了这个病吃什么药啊？ 药啊， 啊， 那得吃伸腿瞪眼丸。 一伸腿一瞪眼，这人就完了， 病就完了， 啊，就好了， 哎，人好了。 这药引子呢？ 八粒卫生球，一桶煤油送下。 好嘛，听都瘆得慌。 哎，这是布症， 布症。 没 还有还用什么 没症？ 没症， 没症， 这个我知道。 嗯， 没症我了解， 你熟悉啊？ 这梅毒花柳，一针灵啊！ 看这形象， 电线杆子上、厕所上都，这我知道。 您说的那个呀？ 啊， 那是脏病。 哦，脏病。 哎，我不治那个。 啊，您这没症呢？ 我这没症啊， 啊， 是没这个没那个没捏个的症。 您呐，您来北京这么多年，您改改您这口音成不成？没哪个呀， 就是每一个症状头里有个梅字 啊，这也不知道， 有五十来种， 嚯，也这么多。 一治没根基， 哦， 没品行， 嗯， 没良心，没后诚，没人味，没德性，没材料，没准性，没廉耻，没正经，没实话，没信用，没王法，没见证，没矮和，没谦恭，没拿手，没把柄，没真章，没恻隐，没身份，没尺寸，没通融，没活变，没恩典，没情面，没心胸，没志气，没出息，没教育，没亲戚，没朋友，没家里，没外头，没耐烦，没好脸，没血性，没心眼，没大小，没深浅，没茬找茬，没事找事，没理找理，没份下去，没好主意，一切切的没上没下，没皮没脸，没气没囊，没羞没臊，没有准爸爸等症，尽皆治之。 嚯！我说这个病要得了吃什么药啊？ 得吃绝命丹。 好嘛，这什么药引子呀？ 药引子 啊， 两包耗子药，一桶煤油送下。 嗯，他这药全得用煤油送，您看没这吗？哎呀，我说 啊。 您这买卖几儿开张的？ 今天头一天。 哦，刚开张。 我这散来了。 我看你够散的啊。刚开张 头一天。 那我给您道道喜。 哎，同喜同喜。 我给您送点东西。 是啊， 一面锦旗上绣四个大字， 妙手回春， 早晚关张。 有送这个的吗？ 啊，送什么呀？ 有送这个的吗？ 今儿就该关张。 为什么？ 您让各位听他看这病，您这不是病， 嗯， 这都是人身上的毛病，思想当中的问题。你还别说呀，他没这病，有这病怕让人知道，没有往外说的。你见过这样的人吗？上医院去，大夫，您给我瞧瞧，我没皮没脸，我没羞没臊，我没有准爸爸。像话吗？ 有您这一说。 什么叫有我一说？ 就 没这人。 还告诉您 啊， 是得这种病的人 怎么样， 我不用他说。 哦， 打我眼头里一过， 嗯， 我拿这个 B 超的眼镜稍微这么一扫， 还稍微的一扫，还这一嘴芦灰渣子，您这玩意儿 我就能知道他有病没病， 就有这眼力。 当然了，这叫观其外而知其内，如见其肺肝然。 嚯， 揭皮儿断瓤， 这买西瓜呢这儿啊， 就有这么大的能耐。 行嘞，田大夫， 哎， 还真答应他还，您有这把握？ 有， 那行了，今儿您受受累， 嗯， 您上眼 哦， 看看哪位有病，您给挑出来。 看谁？ 就在座这些呗，一里一外，一停一站，这些呗。 台底的观众啊， 有一位算一位，你给挑挑。 不用看。 不用看吗？ 不用看。 怎么 一位得病的都没有。 哦， 今天来的观众一个个红光满面， 嚯， 精神焕发， 嗯， 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呵， 一位有病都没有。 没有。 有你也不敢说。你瞅这倒霉模样，吹了半天牛，一样看观众不敢看。你不敢说有，你说谁有病，站起来上台给你来个嘴巴，就揍你。 你这叫枪火 啊！我枪定了， 完了，就冲你了啊！ 怎么样？ 今天我非找出一位不可来。 你找啊！你甭这么大做派，你找， 把门关上！ 哎呦，嚯啊！ 今儿一位走不了了。 各位甭害怕，我盯着呢啊！没篓子啊， 接这边来吧， 打这边来。 咱可得说头了。 什么？ 不能老盯着那位。 哦， 老盯着那位，那位站起来，我有病怎么着？啊，出了事你担 啊！大概齐，我盯。 大概齐，我一扫 啊！您一扫而过， 非找出一位不可来。 找吧， 我就不信这鞋没有。 哎，没有。 不信？ 你就不敢说？ 不信。啊。有一位， 谁呀？ 您。 我这，各位，我就知道是我。你也不敢说别人，你也就说我。 你有病。 我有病。我没病，没病。 你有病。 没有。您看，各位看我这样像有病的吗？你看您有认识我的，倍儿棒。今儿中午我跟您说，我吃面条，我做了一鸡蛋串，做了一榨菜串，又炸了点酱，三样，一样吃了四碗面，大碗锅条， 吃的多， 吃的多， 对了病源了， 这怎么了？ 你这是没症啊？ 怎么？ 你是没心没肺没皮没脸没日子吃了。 我。 你吃一天少一天，你知道吗？ 是啊， 你让各位看 啊， 脑袋明显缩小， 嗨， 跟身子不成比例。 是啊， 你就吃吧，你就 啊， 你现在抬头纹都开了。 嚯，我这叫死，我就。 你这发现就是晚期了啊！ 啊， 你发现就是晚期了。 别介， 有功夫吧？ 啊， 有功夫到我香蕉堂， 哎， 好好给你诊诊。 哎，别介， 啊，香蕉堂， 别别， 现在没时间了。 啊，不， 现在没时间， 不 很忙啊。 别， 很忙很忙的。 别忙，别忙，别忙。哦，我已经有了病了。 有了病了， 别哪天了。香蕉堂多远？咱这儿吧， 在这儿。 您给我搂搂吧。 干嘛呀？ 给我看看。 给你看 啊， 在这儿看。 对呀， 当着这么些人， 那怕什么的？ 我是不怕什么的。 我呢？ 你得的病要命啊！ 啊， 都是脏病啊！ 什么叫脏病？ 都是见不得人的病啊！ 是啊。 我给你瞧， 啊啊， 诊出来了， 啊， 我说不说？ 说呀！ 我一说， 啊， 各位一听，哎呦，感情这王月波这小子这么坏呢？你听这个，你脸挂不住了，你自杀了怎么办？ 不，没那么大气性。 回答我说出来，你来个不承认怎么办？ 我一定承认，是我身上的病，我就承认。 有就有， 实事求是； 没有就说没有的。 当然呢。 不能毁坏我的名誉， 没错， 是这话， 是这话。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我就这态度。 好， 嗯， 给您看一看， 您给看看，您给看看。 先给您耗耗墨吧。 对，得耗耗墨。 您受累吧。 干嘛呀？ 躺着吧。 躺。我躺这儿还像话吗？ 啊，给您耗耗墨。 哪有躺在这儿的？ 那怎么办呢？您找个座儿。 咱们搬把椅子吧。 搬把椅子吧。 搬把椅子，您等我会儿啊。 您受累啊。哎，是这意思。搬把椅子。 来，您坐。 哎，你坐。 别，先生坐着。 你坐。你坐。 干嘛我坐？您坐呀。 你坐吧。 别大夫坐着呀。 你是病号。 病。哦，我这就病了。 坐。 哎。 坐好了啊。 得嘞，好好木， 给您耗一耗木。 嗯，什么毛病？ 不要闹啊！ 谁闹？哎， 你别玩笑！ 谁跟你玩笑？怎么意思你？ 好好的，干嘛呀？ 什么干嘛呀？耗墨呀！ 耗墨是耗墨呀！ 耗墨，你摸我脑袋干嘛呀？ 不是耗墨吗？ 耗墨摸这儿啊，寸关指啊，大方墨呀！ 大方墨 啊！ 您说的是中医内科呀？ 对呀、啊， 我这是特科呀。 特科怎么着？ 特科耗脑袋。 到他这儿，我这脉门全搬家了，你看没有？ 坐下，坐下。 哦哦，好好。 耗脑袋， 耗脑袋、嗯。 不要说话啊！ 哎，不说话。嗯。啊，行，甭拍了，保熟。 敲枕。 还敲枕？还呵。 弹嗽一声， 啊！ 哎呦，你病得不轻啊！ 我没病，我也让你给我吓病了啊！干嘛呀？一惊一乍的，这是？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你嚷嚷什么呀？ 敲枕吗？ 什么敲枕呢？我怎么了？ 还没耗出来呢。 这不瞎耽误工夫吗？ 不要紧 啊， 耗出来了。 哦，耗出来了。 您这个病啊， 啊， 是有点气上所得。 嘿， 对不对吧？ 嘿，罢了， 气上所得， 这我信服您了， 是不是？ 气乃病之源呢。我跟您说， 嗯， 我就好闹气。 你瞧瞧， 我走到这个马路上，我看见有那欺负人的，我就生气，我就要管一管。有那个欺负老头老太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生气。 打住吧，别说了。 啊， 别说了， 怎么？ 您说的那个气呀、 啊，啊， 是君子人得的气。 对呀、啊， 你不是， 我呢？ 小人得的气。 哦， 你是气人有，人家发财了，买车买房了，你看着生气，犯红眼病，背地里说人家钱不是好来的，给人嚷嚷这个去，对不对？有就有，没有就说没有。对不对？甭乐，你甭乐，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干嘛？怎么意思这是？哎，嘀咕什么？ 嘀咕。 你嘀咕什么？你说出来呀！ 是，反正有点， 有点不就得了吗？ 是那有怎么着？ 又勾出点来， 勾出什么来了？ 笑人无。 是啊， 人家没钱， 嗯嗯， 你看着也别扭， 哦， 对不对？ 也有点。 敬光棍怕财主， 嗯， 对魂汤下臭物， 嚯， 乱社会拜风俗。缺功德少公理，敲竹杠拍马屁， 嗯， 扯疯狗咬傻子，长处掐短处捏， 啊， 又种谷又卖饭，锅里吃锅里拉， 呵， 一马勺坏一锅， 嗯， 软的欺硬的怕， 嗨， 捧臭脚抱粗腿，敲锣边站钢燕，说大话使小钱儿， 嗯， 架势里吹牛腿，不顺南不顺北，翻过来掉过去，一片嘴两片舌，借风使船，引恶扬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破坏公义恬不知耻，魑魅心食拉硬角屎，口是心非， 嗯， 见钱眼开，十亲才黑，六亲不认，血口喷人，瞪眼撒谎，笑里藏刀，吃里扒外，借钱如白捡，还账认丧气， 哎呦， 瞒上不瞒下，卖脸不卖身，朋友当冤家，翻脸不是人，骑脖子拉屎，得便宜卖乖，拍打喝虎下，坑蒙拐骗蒙，粗家短剑狠，霸道厉害怪，奸巧欺滑，阴毒损坏，偷摸抢拿，爬滑蹬踹，贼手毛脚，人面兽心，你实在的不是东西。 哎呦，